点整。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新，我是主持人吴进浩。 我是主持人刘霞。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温度35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不少人喜欢在夏天的傍晚时候吹着晚风，喝上一扎冰啤酒，迫不及待地剥开虾壳，再吃上几口烤串。露天烧烤在满足了部分市民尝鲜的同时，带来的栈道垃圾、油烟等问题也让市民感到烦心。日前，记者了解到，大兴城管黄村执法队于今年4月份开始，将主要工作力量集中在露天烧烤和栈道经营的检查上。 5月16号，第16届北京大兴安定桑葚旅游文化节开幕。记者从开幕式上了解到，占地面积1.6万亩的古桑国家森林公园将于今年实现立项，同时安定镇与深圳东海集团达成战略合作意向。东海集团总经济师刘志强介绍，东海集团计划投资300亿元，依托安定镇桑产业，打造现代化临空古桑新市镇。 近日，北桑村镇西王庄村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了党员活动，主题是落实党员承诺，以打扫街道卫生、清理村域内卫生死角为主要服务内容，力求做好为民服务工作，体现党员精神。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不少人喜欢在夏天的傍晚时候吹着晚风，喝上一扎冰啤酒，迫不及待地剥开虾壳，再吃上几口烤串。露天烧烤在满足了部分市民尝鲜的同时，带来的栈道垃圾、油烟等问题也让市民感到心烦。日前记者了解到，大兴城管黄村执法队于今年4月份开始，将主要工作力量集中在露天烧烤和栈道经营的检查上。黄村执法队组织31个行政村召开露天烧烤整治动员会，要求各村提前走访村内商户，发放露天烧烤告知书，对有烧烤意向的饭店按要求整改。后期通过建立台账、实地走访、集中约谈等方式，宣传露天烧烤涉及的法律法规。 从4月27号起，大兴多个部门联动采取高压态势，全面集中整治店外经营露天烧烤违法行为。截止到目前，黄村镇政府多次开展夜间联合执法，取缔了露天烧烤点位50多家，查扣栈道经营油商28起。据了解，下一步城管部门还将继续加强整治力度，确保对露天烧烤行为的有效控制，严格执法，发现1起，查处1起。 本台消息，5月16号，第16届北京大兴安定桑葚旅游文化节开幕。记者从开幕式上了解到，占地面积1.6万亩的古桑国家森林公园将于今年实现立项。同时，安定镇与深圳东海集团达成战略合作意向。东海集团总经济师刘志强介绍，东海集团计划投资300亿元，依托安定镇桑产业，打造现代化临空古桑新市镇。记者在古桑园里看到，千亩古桑林的桑葚果已经进入最佳采摘期，许多市民游客拎着塑料袋小篮子前来尝鲜儿。 玉林古桑园位于大兴区安定镇岔河河畔，是华北最大、北京地区独有的古桑园。园内桑树品种繁多，有果桑、乔桑、龙桑等，共计35000多株。其中百年以上的古树就有400多株。据了解，桑葚果的采摘期将持续到6月中旬。 安定镇党委副书记朱凡介绍，未来这个镇将以玉林古桑园为核心，立项建设1.6万亩的古桑国家森林公园。朱凡说，目前古桑森林公园的建设正在筹备当中，初步计划在年底前立项完毕开建。古桑国家森林公园计划建设成一个城乡绿色综合体，除了传统的采摘、农家乐，还将兴建体育设施、文化旅游区以及游乐设施。我们专门规划出75亩的经营性建设用地，用来引入酒店、休闲娱乐中心等高端项目，让游客来到大兴不单是玩一天，还能住一晚。此外，随着北京新机场建设和京台高速北京段的贯通，为距离新机场仅10多公里的安定镇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开幕式上，安定镇与深圳东海集团达成战略合作意向，签订战略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依托安定镇桑产业打造现代化凌空古桑新市镇。东海集团总经济师刘志强介绍，2025年前，东海航空将在新机场投放25架飞机，为配合飞机进驻新机场，东海航空选择与交通便利的安定镇合作，共同规划建设京港航空产业合作示范项目。 刘志强说，依据发展目标，我们将在安定镇建设1总部、2特色、3基地。一个总部是指规划建设航空企业总部，两个特色是香港国际特色航空小镇和东海国际教育城，三个基地是指航空科技产业基地、航空金融创新基地、互联网航空产业基地。整个项目计划投放300亿元资金，协议签订后，今年将全面启动建设。 本台消息，近日，北桑村镇西王庄村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了党员活动，主题是落实党员承诺，以打扫街道卫生、清理村域内卫生死角为主要服务内容，力求做好为民服务工作，体现党员精神。上午10点，全体党员按时来到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李文亮首先组织党员召开了会议，将本年度的党员承诺给全体党员做了说明，同时又重申了做合格党员的重要性，号召全体党员认真落实本年度的党员承诺，并对本次活动安排进行了介绍。 会后，落实党员承诺活动正式开始，全体党员领取了相应的清扫工具。清扫工作从村委会旁的篮球场开始，涉及村委会东侧路、村南、村北的党员路、代表路等多个村内主要区域。全体党员积极性都很高，年轻人主动承担工作负荷最大的清扫工作，年纪稍大的党员负责将清扫成堆的垃圾铲入垃圾车，老党员负责垃圾车的管理，大家各司其职，热情饱满地为村庄环境治理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由于天气炎热，还不时刮着大风，支部年轻党员又比较少，清扫工作范围大，活动的开展并不顺利，很多年轻党员都累得大汗淋漓，他们擦擦汗，歇歇脚，就又拿起扫帚清扫起来。年纪稍大的党员为了减轻年轻党员的工作压力，主动要求帮着清扫，没有工具的就用手捡垃圾，老年党员顶着烈日也都不肯休息，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清扫工作圆满完成。 本台消息，近日在霍州营村古色古香的白墙上，一幅幅浓墨重彩的墙绘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墙上的内容包括尊老爱幼、剪纸艺术、桃与蒜香、和谐家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5月14号，青云店镇霍州营村携手清华美院团支部和学生会，以艺术助力新农村发展为主题，共同开展2017年艺术下乡活动。顶着烈日进行作画的墙绘师们个个汗流浃背，时间不长，学生们就用铅笔勾画出大致图形， 调色、上色、斟酌，补色、调整、再斟酌，对作品的创作简直细致入微。学生们也纷纷表示，能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村里画画非常高兴，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画完画之后，一定要拍照晒晒自己的力作，和朋友家人一起分享下喜悦的心情。 雪白的墙壁上一改过去的单调，绚丽多姿的色彩以自己独特的韵味扮亮了村庄，使周边环境也显得生动活泼起来。文化墙上的彩绘主题鲜明，构思巧妙，通俗易懂，既美化了环境，又启迪了心智，传播了正能量。村民们纷纷点赞，这些娃娃别看年纪不大，个个身手不凡呢。毕竟是清华美院的学生，把人物表情都画活了。霍州营村第一书记张征介绍说，这次墙体彩绘内容包括孝老敬老、爱护环境、村风民风等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画里面的人物都是以真实群众干部为原型的。霍州营村将继续以打造环境美好家园为抓手，扮靓村庄，大力宣传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正能量。最终不仅要美在环境，更要美在文明和谐的村风民风上。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老北京吆喝，不知是否让您有穿越的感觉呢？其实这是在大兴区安定镇中华耕织文化园里正在上演的一场老北京叫卖。随着2017年5月16号第16届大兴区安定镇桑日节的开幕，为期15天的采摘活动，您除了可以品尝鲜美的桑葚，您还可以去中华耕织文化园里去看一看。那接下来就跟随本台记者一起来感受一下灿烂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吧。中华耕织文化园创始人侯立宽介绍说， 先看后做，先看南耕女织博物馆，然后呢再做非遗体验。这儿我们安定特有的是做桑葚茶、做桑皮纸，这是两项国家非遗项目。然后呢蜡染、扎染、这个脸谱、叫卖，这些个的都是这个非遗，包括这个耕织。织呢是那边纺线织布，耕我们北边有一个体验区。 走进中华耕织文化园，院内绿树成荫，景色宜人。而耕织文化广场上摆放的犁、锄、镰、磨，仿佛带我们进入了远古的农耕时代，并向我们诉说着一个农业大国的古往今来。 南耕女织博物馆呢，这样走一圈，是咱们中国北方农业的一年。那边走一圈呢，是给你展示的是纺线、织布、成衣这么一个过程。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这句民歌描写了古代妇女的织布场景，而女织馆里则诠释了古代妇女从采摘棉花到纺线织布的全过程。只见梭子来回游荡在密密麻麻的棉线之间，而脚下的踏板上上下下，织布机则不断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中华耕织文化园经理刘娟介绍说， 这叫织布机，它是把线变成布的一个过程。这个叫柱，叫机柱。这个是前叶，这个是后叶。然后呢，这个呢叫梭子，这个是经线，这个是纬线。梭子扔过去以后交叉 织，这样一块布大概得多长时间？ 工人一天最多织1米多吧。这边呢全都是这个纺线车，你看这个呢是三电纺车，它是公元351年前的黄道婆发明的，它也叫黄道婆纺车。然后它同时呢可以纺3根线，你看上面有3个钉子，是吧？功效比较高。 如果您对过去的物件感到陌生，那么老式收音机、做鞋的撑子、舀水的瓢、旧式的挂钟，相信都曾经出现过在您过往的生活当中吧。 这个呢是叫袜板儿。你看它最早呢它是缝制的，这个鞋不如果不合适的话呢也可以用它去撑上的。然后呢最主要的是用来，咱们过去不是比较穷嘛，就用来补袜子的。你看这些个老茶壶，我们现在都不用这些东西了，茶盘、老的电话机，我们这些东西呢都是从这个整个大兴区的，然后一个拆迁的文化，从迎海啊、旧宫拆迁、西红门拆迁，一直到我们现在机场拆迁，几乎所有的村的东西我们都聚集在这儿了。尤其是这个靠山镜，你看这毛主席万岁，这是60年代的呢。然后我们收回来呢，聚集在一起给大家看。 随后走进了老北京民俗街，正宗的老北京吆喝声扑面而来，叫卖声与韵味十足的响器融为一体，带给我们遥远而又清晰的记忆。中华耕织文化园郝立宽告诉记者， 过去走街串户听响器，你说这个是响器，带把儿，这就是过去农村卖豆腐的，这个就是行业的标识，全中国一敲这个带把儿的这个声音的，就知道卖豆腐的来了。再听这个，打香油嘞，换香油，有鸡子儿的换香油，这就是卖香油的，这个就是行业标识。 估计得有多少年了？这些响器， 这个都得至少应该上百年吧。挑圈的、推车的、跨栏的，大概有80种。现在几乎这个80个行业，我这里边都有。 参观完展区以后，如果您还意犹未尽，别着急，接下来您可以带着孩子亲自去体验一下织布、扎染、蜡染以及京剧脸谱的制作过程。除此以外，还可以带着孩子去游戏区找寻一下儿时的回忆。 这是一个蜡染和扎染的工作室，我们从那个白族请来的，从云南然后请来的师傅，他们那边国家级的非遗人来我们这儿教我们那个学这些东西。这个呢是扎染，扎染呢就是做好图形，印好花色，照着你这个图形一针一针的扎，给它拴上。这些没扎到地方是蓝色，扎到地方呢全都是白色，它的这个花色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来我们这儿可以体验纺线、织布、蜡染、扎染，还有这些做桑叶茶、抄纸、脸谱都可以。 中华耕织文化园位于大兴区安定镇，是大兴区唯一一家以耕织为主题的展馆。 哎，我们这儿老物件的话有10余万种呢。 哦，收集这些东西用了多长时间？大概的？ 这些东西用10年的时间吧。 说起文化园的历史，那可要从一棵树说起。中华耕织文化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大兴地界有不少明初移民搬过来的村子，先人们故土难离，又不得不离。他们在搬来的时候带来了一棵树、一把土，以致不忘老家。为了保存这些树以及即将消失的老物件，所以就有了今天的中华耕织文化园。说到未来，中华耕织文化园创始人侯立坤告诉记者， 往后是我想是这个园子呢，把国家级非遗、北京市非遗还有我们大兴非遗，我选100个非遗项目作为京南最大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学非遗、做非遗，体验手工劳动和大国工匠，不是让他们学这个怎么耕地、怎么织布，但是说让他知道人从哪儿来的、走过来的路。历史你可以用图片记录，你可以用文字记录，你也可以用实物记录。我们就是说想呢，用实物记载咱们的农业史，用实物记载咱们的生活史。 随着时代的变迁，老物件即将淹没在历史深处，然而中华耕织文化园却把农耕文化以及我们熟悉又陌生的老物件保存并传承了下来，使大家在深刻记忆传统农耕文化的同时，感受到了老祖宗的勤劳和智慧。如果有时间，您不妨带着家人来大兴区安定镇中华耕织文化园看一看农耕历史，听一听男耕女织的故事。来自大兴的王叔叔告诉记者， 您觉得看完那个园子以后有没有什么感受？ 哎，勾起我们那会儿的，这不是儿时的那记忆来了，好些这个农具都没见过，今天在这儿都看见过了。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今年60了。 您好多都没见过 啊？好些都没见过的车、织布机，那都看电视什么的看见了，现场这儿对这下一代教育非常有益。今天我感受特深， 要没有您这收藏啊，真是就流失了。 您有孙子了吗？ 有了。 有没有想过带他来？ 是啊，今天我还跟我家这说的，我说应该带着孩子来，要不他都不知道这。 远程谢您啊。 不客气。 本台消息：荞麦灌肠、玫瑰烧麦、五彩水饺、蒸花馍，一块块小小的面团，却能神奇地变换出多种花样来。日前，特色面食邀请赛在大兴区青云店镇东新屯村举办。来自全区18个镇街的代表队带来了28种本地特色面食，最终青云店二村三村选送的荞麦灌肠夺得了冠军，成为大兴面食之王。上午9点，面食大赛开始，18支参赛队伍的队员揉捏蒸炸28道精美面食呈现在大众面前，菊花沙琪玛花馍秀色，荞麦灌肠门钉肉饼比香。长子营镇赵县营村民俗户侯芳芳经营农家院已有10年，主打驴头宴。比赛现场，他制作了春夏秋冬4色驴肉馅蒸饺，绿红黄粉分别代表着春夏秋冬，刚出笼就被吃光了。 经美食专家和大众评审点评，荞麦灌肠凭借经济便利、清丽爽口的特色，当选为大兴面食之王。冠军得主并不是餐饮企业的当家面点大师，而是青云店二村三村的农嫂吴秀芬。吴秀芬说，我们的荞麦灌肠制作技艺是祖辈从山西迁来时带来的，他做的灌肠十分畅销。大兴区总工会相关人士介绍，这是大兴范围内的第一次面食大赛，前期经过2个多月的初赛和复赛，在决赛时融合手工艺品展、特色旅游商品展、职工互动等环节，除了是对职工技能的提升和培养，也是对大兴美食文化的展示。经初次在餐饮企业试水后，大兴区面食技能竞赛将被延续下去，并将不断扩大竞赛范围，计划明年覆盖各大机关食堂。 本台记者报道。一提到大兴区安定镇，相信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桑葚了。最近火热的第16届北京大兴安定桑葚旅游文化节已经隆重开幕，时间是从5月16号持续到31号。如果说桑葚是安定镇的主打水果，那么今天记者要给您介绍的则是安定镇的另一种招牌水果——樱桃。5月中旬，不仅是安定桑葚盛产的季节，同时这安定的樱桃也陆续上市了。常言道，樱桃好吃树难栽。在人杰地灵的安定镇后安定村，一个叫做宁瑞金园的樱桃园里，这大大小小的樱桃树就有7000多棵，其中已经结果可以采摘的就有5-6千棵。队长于俊普向记者介绍， 在那有红灯、什么拉宾斯、枣大果、先锋，16个品种吧。 与这个咱们安定其他的地方的一些品种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咱们这主要是品种多一点，采摘呢方便，树比较矮， 比较矮， 对，大人小孩都能采摘，小孩也够了。 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路线吗？然后如果要是坐公交车怎么来？您介绍一下路线。 哦，路线咱这儿挺方便的，属于这个安定跟那个青云店，这趟路，咱就在这路边上，交通也挺方便的，有49路，往黄村去的有35路、17路，好几趟车，从市里过来就走这164国道，从那个青云店往南3公里嘛，就是这路边上的都挺好找的。 接下来记者带您来到的是后安定村的甲上精品种植园，这里的大棚樱桃即将下市，陆地樱桃开始悉数登场。总经理贾尚介绍说， 咱们采摘这块就是陆地樱桃已经熟了，品种呢有那么7-8个品种。 都有什么样的？ 有梅枣、枣大果、红灯、拉宾斯、黄蜜。咱们这个樱桃啊，比打辅导剂，让百姓吃着放心。这些年我承包已经快20年了，就没打过一回辅导剂，可以随便化验，可以随便吃，摘下去水不用洗。 来到甲上精品种植园，您摘樱桃累了， 还可以尝尝这儿的农家饭。 农家饭呢，首先我们就是以农产品为原料，你们野菜呀、桑叶呀，其他就是自个儿煮，猪头虾货自个儿存，自个儿煮的，不让外买。这口感比较，这通过这个快一个月了，口感的这个大伙吃的都表现都不错呀。 您这开餐饮是从今年的4月15号开始的？ 对对，往年老是没弄成，今年是下决心了。今年新置备的桌子、板凳全是二十多张桌子，凳子200多张凳子全是新置的，都要二十多桌没问题。 那您这个费用是怎么收啊？ 费用 一桌大约多少钱？ 费用500的、600的，自点的。 比如说带着孩子来，能玩到什么呀？ 玩我们这个滑梯。有沙子，有小沙坑。我又有其他的小孩玩铁环啦，玩几个钓鱼啊，这都可以。有鹅，有兔子，有鸡，大公鸡，有鸡吗？小朋友过来陪我养动物。 游客自驾，然后如果要是坐公交车，他怎么来？ 自驾呢，你比如说从南3环、南4环的，走那个104国道，一直到这儿，邢台到七里魏永路下来，到这一会儿就到。他从光村呢，我南大红门，走卫生路到安定。导游直接就是加上进门中加上公路采摘员直接到这口边的。公交车呢，从黄村坐17，坐那个黄村北口，从玉庄坐49，坐黄到黄村北口。要是从黄村坐35路，到黄村南口。 到后安定南口。 对。 火热的五月可以说是绿树成荫。可是在安定镇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不仅能够摘樱桃，还可以拍到黄色的树叶。这里就是位于安定镇西卢各庄村的亮民绿澳观光园。这里的负责人于温昭告诉记者说，来这儿采摘樱桃并不新鲜，但是与变色树合影的机会会让游客们觉得非常难得。 我们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安定镇西卢各庄村，占地374亩，始建于2007年，所以到今年已经有10年了。然后我们的主要特点呢是采摘观光。之前我们就是一进东大门的这一片区域是一个婚纱摄影区，种的是一些薰衣草一类的那种观赏花草。从2016年开始，我们就把这个花草变成了采叶树，所以就大家在来我们园区采摘的同时，也可以和这些我们的那些小木屋呀，还有这些欧式的建筑和我们的这些比较算有特色的这些采叶树可以拍照合影。然后还有就是桑葚节期间呢，我们樱桃主要品种有红灯、枣大果、枣红宝石等，这些。在我们就是平时的生产过程当中，对于这个有机肥、农家肥，还有沼渣、沼液的综合利用，然后也使我们的这些果品的品质非常好，然后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就获得了无公害证书。 亮民绿澳的具体位置是在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西卢各庄村村委会的西南侧，临近兴明湖度假村。它的咨询电话是89235699。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金浩、刘霞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宣传在口，大街出口，诱惑你，诱惑我。Can I or may I kiss you？ 风向在手，油门失手，你握着它，我握你手，松开手，松开手。Can I or may I kiss you？ Can I kiss you？ Can I kiss you？ Can I kiss you？ Can I kiss you？ 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 Can I kiss you？ Can I kiss you？Can I kiss you? Can I kiss you? 爱不需要言语，也多珍贵。 款要做好，春节早来临，平安礼送到。1-3月到期，为投保私家车主，致电4008六个。